This was a long break, taking more than 30 minutes. Wait, 第十五页下面要讲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适用范围，财产保险一定有适用嘛？当然，花车子一定有适用。问题是人身保险适不适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看一下103条这个条文。人寿保险之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腰保或受益人因保险事故所生对于第三人之请求权，不得代位行使。然后130条何准用？135条何准用？135条之四有准用？所以结论是所有的人身保险都有准用，所有的人身保险都有准用。所以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了，这是这样的问题。好，那我就来画一种人身保险，看你觉得可不可以适用。这个是保险人，这个是健康险，他是替他儿子保，他是被保险人。好，然后被保险人是这个某乙，他有一天被人家撞伤了，一个是撞伤，所以他可以跟他要医疗费用，医药费，侵权行为一定有包含医药费嘛？医疗费，请问可不可以代位？如果这个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给某乙，这有没有办法代位过来？变他主张医疗费用。医疗费用的部分，他现在要代位的是被保险人的权利。你仔细看，所谓的代位权，本质上都是被保险人的权利。好，而且这里还是医疗费用，有没有可能赔两次？实际的医疗费用有没有可能赔他两次？逻辑上应该是花多少就赔多少嘛，因为医疗费用是可以估计。假设我们花了10000块的医疗费用。有可能给你20000块的医疗费用吗？不合理嘛，应该只有一次医疗费用，所以这时候适用代位权是很合理的嘛。只考虑该那个医疗费用不管，你人身伤害、人身那个无形损失那块不管，现在是讨论医疗费用，健康险有实付型的嘛？医疗费用这块，你花的就是10000，他就给你10000，然后你去找 X 要的所有的请求权里面，一定有一部分是针对医疗费用，侵害。非财产权所导致的财产上损害嘛，它是具体的嘛，财产上损害是具体的，所以你一定可以跟 X 要医疗费用这个实际的部分。所以你如果跟保险公司要了保险金之后，这个医疗费用的部分的请求权会不会转过来让保险公司主张？又或者应不应该转？如果依照刚刚我们看的103条，再看一次，你看第一次一定没感觉，请看第二次。103条是人寿保险之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腰保人或受益人，他只有写腰保人或受益人，因保险事故所生对于第三人之请求权，他只有写腰保人或受益人。所以依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健康险去准用的结果，130条准用回来之后，你觉得会因此多一个被保险人在这个条文里面吗？不会吧？所以结论就是啊，在这里啊，有2条路，很多种说法。你觉得需不需要代位啊？第一个前提，你会觉得基于损失填补啊，啊，不当得益，利得禁止啊，直接跳出利得禁止就好。基于利得禁止，不应双重给付嘛？这是你可以知道的结果，但是要怎么样论述这样子 的方式呢？这里有很多条路吧，举几个给你们听吧，超重要，对不对？这要写比较多。好，怎么样去论述出这样子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103条， 胃镜子。对，被保险人是权利代位。被保险人没有啊，对不对？他写的是要不要民事受益人，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是类推适用53条，类推53条的法理。第三条路，是全民健康保险法，有在你们的讲义好像22页是不是？28页，我有放一个全民健康保险法。82条，全民健康保险法说，保险对象因发生保险事故而对第三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本保险之保险人于提供保险给付后，可以代位行使。全民健康保险保什么？保医疗费用。然后他跟你说可以代位行使，所以全民健康保险法82条告诉你，医疗费用有没有机会做代位？有。所以这三条路都有出现过，然后还有一种第四条路是说103条要有目的性建筑，这我也听过，非常多的条路啦。在这种实支实付钱，可以知道损失额为多少的情况底下。103条目的性线索无法适用，直接回归53条，就排除103条的事件，就会直接回归53条。这有非常多种说法，所以在平时上人身保险直接不适用是有一点问题的，不可以说人身保险就直接不适用，应该是说人身保险的抽象损害没有办法适用代位权。这个也是蛮常考的哦，算是一个很常见的评试题，就是人身保险适不适用保险代位，这很像人身保险适不适用附保险一样很重要。四次有解释过人身保险适不适用附保险，可是没有讨论人身保险适不适用代位权。可是如果你同样逻辑，就是说人身无价，无法衡量价值，所以没办法代位，懂我意思吗？如果套之前四字的想法的话，好，所以接下来在16个地方就开始把代位保险代位的各个要件开始拿出来讲了。哦，保险代位的要件好多、哦。第一个，标的的一致性，请求权的内容与保险之给付的原因必须要是一样的，必须要是一样。在这边就是这个车祸，这个车祸，这个侵权行为，它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那被保险对于第三人必须要有一个请求权。那接下来这个地方选择题考过，是否限于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这里呢，保险35，它分成侵权责任、债务不履行责任。还有约定责任都可以代位，不管是法定的约定，那个契约造成的，甚至是契约约定的效果也可以代位，契约约定的违反效果，契约约定的违约效果都可以代位。惩罚性赔偿金，不讲惩罚金，应该讲违约金，这不是惩罚性赔偿金，违约金也可以代位，违约金也可以代位，很多都可以代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传统上债务不履行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争议，曾经出现过争议，有一个76台上1493的好判例，我看有没有放。好像没放进来，没有讲。在这个地方，76台上1493号判例是直接说肯认可以代位的， 那他举了大概三个理由啦，很长，那蛮长的，所以我没办法，损失填补。大为目的，法无明文，大概分这三个方向去讲。他说，基于损失填补原则的考量，如果要一个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对方又可以去要一个代位权，不就可以拿两个吗？所以回归到代位的目的来看，债务不履行应该也是可以适用代位权。最后五十三条限制说他什么责任吗？没有吧。五十三条其实是写什么？对第三人，对第三人，对吧？有损失赔偿请求权，就只有这样讲，有没有讲什么权？没有讲，所以债务不履行责任也是可以去主张的。这是七六台上1493，就是个判例记得就好。所以应该是有包括，是不限于啦，不限于侵权行为所生，也至少有包括债务不履行责任。至于所谓的约定责任，就是契约直接约定违反效果，或是契约约定的责任。比如说你没有干嘛干嘛，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你干嘛干嘛，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用约定产生的效果的时候也可以代为。他这里讲的债务不履行是法定之债嘛，回归民法那个债务不履行产生的责任，等于184，或是然后接227，然后约定责任是直接于契约约定的责任。第三个有保，其实有保。好，下面这边是直接问一个契约上的责任，这个契约责任比较特别，是一个保证的债务。某甲为某乙任职于某丙公司的职务保证人哦，某甲是某乙的职务保证人。保读。是某丙公司的保证，所以这边是人事保证。好，假如这边可能是雇佣吧。保证某乙任职期间，如果侵占公款，由某甲与某乙负连带赔偿责任，就是人事保证嘛，大意思。好，选某丙保。某丙银行与某丁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契约，约定如果员工侵占公款，由某丁保险公司负责理赔。某丁，某丁，某丁，这是保证保险，95条之一，员工诚实保证保险，95条之一，来。看一下，95条之一。然后有一天，某丁公某乙任职期间真的去侵占公款10万，某丁公司全数理赔后，依保险法53条诉求某甲给付10万元，有无理由？所以这里已经赔偿完了10万。那他现在想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某甲，问的不是某乙哦。他问的是想要代位这个责任，可不可以代位过来由他来主张？这里有一个责任，契约责任嘛。好，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先来确认一下保证保险是什么，95条之一。在95条之一的地方，我们看到他说，保证保险人是干嘛？就是被保险人，保证被保险人在受雇人的不诚实行为之下所生的损失，这时候保险人要负赔偿之责。丁在丙这个被保险人的受雇人产生的不诚实行为之下发生了10万元的损失，这时候某丁要负保险金给付之责。给付完之后就可以套用53条跳过来，可是以这个逻辑来看，他还没有处理这里哦。他现在直觉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其实是丙对乙有没有责任？有吗？至少有个契约责任，然后可能也有184，这个东西也会依照53条走过来。 对吧？会依照53把它转过来，所以这个时候某丁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找某甲药，一个是找某乙药。就说甲丁其实有两条路啊，一个是找某乙药，一个是找某甲药，都会被代位啊，都会被代位，可是他只能择一行使啊，择一行使，因为他都是基于保险契约给付之后。被保险人对于谁？他对于第三人是不是这两个都是第三人？对于甲乙来看，他都是所谓的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得主张之权利，都会依照53条移转过来让甲来主张。所以甲这时候就可以选择找乙药或是找甲药。那这个案例他是选择找甲药，对吧？好，所以大概讲一下。保证保险是干嘛的？然后第二个要讲的是代位权，这里要考的是代位权啊。代位权，它在里面至少有一个对乙跟对甲。对乙的话，我们已经传统的学过了，至少有侵权跟债务不履行嘛。契约是怎么来的？对甲的契约，对甲是基于你看到没有？保证契约，本来丙可以跟甲要基于保证契约而产生的责任，这时候也会被代位过来，这时候既不是侵权责任，也不是债务不履行而产生的嘛。它是基于这一个契约所产生出来的约定责任嘛，懂吗？所以这里在讲的刚好就是第三个约定责任的问题嘛。同样嘛，53条第三人，对第三人。这时候就会说啊，如果他跟甲要到钱怎么样啊？你在保证契约里面，这个保证人帮本人给付完义务之后，保证人不是又会有个代偿请求权，又再回去又可以再找甲要嘛？对啊，你一定学过保证契约嘛，所以不用担心乙不用负责，只要担心乙拿不拿得出钱就好，乙一定拿不出钱他会跑。所以这里放这个题目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第三种责任。并不是只限于侵权责任跟债务不履行责任，还是有可能会产生非这两种债务而产生可能可以对第三人主张的权利，同样会过来被代位哦。所以你不要管，只要跟第三人可以主张的权利，通通都会被代位过来，通通都会被代位过来，好吧？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是要保持什么立德禁止啊，如果不会代过来，就可以拿两次，合理吗？不合理嘛，就是不要多拿钱嘛。好，在实际的地方，这个是53条第二项，特别考试常常考，因为他考完代位权没什么好考，就会接到这个53条的例外。53条的例外是什么？他说，如果啦，这个第三人是被保险人的家属或受雇人的时候。保险人无代位请求权，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哪里可以刚好让你用？乙呀，乙是不是丙的受雇人？乙是不是就是被保险人的受雇人？就用这里来推，我们用这个案例去往下推。这一块，我刚才是讲得很快哦，对于这边。这一块，我们可以认真的现在在这边把它思考。但是这里第一个层次来想，要想到第53条的第二项的受雇人， 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乙是不是故意侵占公款？所以你要看到53行第二项的但书，再去跳到但书。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对丙、对乙做代为人？可以。这里还有一个层次，是我刚刚直接跳过。53条第二项来看，乙是丙的受雇人，所以不可以代为被保险人对受雇人之权利。不过这里的乙又是故意的，所以又可以代位，等于是弹珠的弹珠，弹珠的弹珠，可以这样讲。因为53条第二项说，如果他这个人是调缸诶，是故意的时候，又不在此限，所以就是弹珠的弹珠。好，好，所以刚好这个案例可以跟你讲这个受雇人的地方。好，偏偏受雇人哦，考试的时候就要开始去批评一下。你觉得这个受雇人为什么不可以代位？受雇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代位？那为什么我们要进53条第二项？53条第二项在立法理由上是其实是没有特别写要是干嘛，但是学者是为了说要避免左进右出。为什么这样讲？如果在某甲去投保保险之后，他不是自己有一台车，结果撞坏这台车的是他自己的儿子，不小心撞坏，不是故意的。那这时候保险公司给付完保险金之后，他对儿子的这个184还会转过来让保险公司要。那请问？儿子的错谁来赔？老爸来赔，所以老爸右手拿了保险金，左手要赔给保险公司，所以就是左进右出，右进左出，你开心怎么写都可以。是基于这个考量，他说甲跟乙的生活是非常密切，所以家属的部分是不允许这样子做代位。但是如果这个乙是个撩妹啊 gay 啊，是个不孝子，看到老爸的车子就去撞，那就是故意的，还是要赔，还是要代位。所以以这个想法来看，请问为什么会有受雇人？这两个人有这么大的关联吗？一定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我这边有小学徒，没有。所以他的原因是早期有学徒制，早期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嘛，比较少。早期的学徒制什么？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的女儿就是我太太。都这样吗？早期都这样吗？学徒最后就会追到师父的女儿，然后最后就变一家亲，所以就即将成为非常好的家人。所以受雇人早期会被排除，就是因为有学徒制。但是现在一般的受雇人跟雇佣人之间什么关系？纯粹就金钱关系。所以这里应该要从严解释，学者主张要废除啊，主张要废除是这个原因。所以讲到受雇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去骂一下，哦。那下面这个地方呢，你来看一下，那个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法第33条，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的那个家属本身到底要怎么样看家属，是怎么样算家属，在这个地方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第二项，前项第三项为被保险人或请求权人之配偶、家长、家属四等亲内血亲或三等亲内姻亲。保险人无代位求偿之权利，还有姻亲，然后还有配偶，还有家长啊。现在条文只有规定家属，对不对？所以你仔细看，就发现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法定的比较严，比较仔细，而且他已经把受雇人拿掉了。放在这边是让你对照一下53条第二项跟33条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法第33条第二项，会发现好像33条定的比较仔细一点。变得比较仔细一点，然后下面问一个烂问题啊，这个东西是最早施文生老师提出来的，他说公法人可不可以向他求偿？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时候的原因就在于有人想要代位求偿，向正大要钱，等等，会产生这样子的争议。 他说施文任老师就是政大代表，所以看得出来他会采什么说否定说，因为他不希望别人来找政大要钱。我直接从结果跟你讲，施老师采的是否定说，所以那时候是主要是那个，好像是一个政大后山的工程契约产生的争议，然后在履约工程履约责任险底下，然后政大有过失，有一定程度出建工上的过失，然后就有一群人，然后要回过头来找政大要钱，保险公司给付完那个另一批承揽人之后，某一部分的定做人的钱之后，他要回来找政大要钱。然后我在找政大要钱的时候，因为政大是公立的嘛，国立的，就是公法人的部分，所以他说施老师就说不行，不能找政大要钱。好，故事讲完了，重点就开始掰理由。如果是你要掰什么？第一个你一定想得到，公法不等于私法。这个你们学的那个行政法都一定会。然后还有第二个也比较扯，掏空国库。掏怎么写？掏。但是掏空国库是水还是手啊？手哦，最近太常出现报纸，我也不确定。掏空国库，他说为了避免掏空国库的问题，你看我们身为一个政大这么好的学校，然后为什么可以从国库的税收里面拿出来？最下一个就是税。他说税收会再转嫁人民，所以你跟我拿等于跟你自己拿。因为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够废了吧？很废哦！你跟我要，我们国家会用税的方式再跑去跟国民要，所以又会跟你要回来。所以结论就是没有用。所以公法不等于私法，国赔法跟民法不一样。国赔法跟民法不一样。那第二个是掏空国库的时候，你一直跟国家要钱合理吗？第三个是你有种跟国家要，国家就有种用税收跟你要回来。所以结论是不能跟政大要钱啊，白话点讲，就是不能跟政大要钱。好，身为现在一个最新行政法学的各位新学子，我们现在公法不等于私法，公私法的区分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松动吗？而且国赔法是什么？国赔法是国家要赔给别人的一套法律嘛，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法的特别法，不然为什么民法有一条跟那个国家赔偿有关系？第二个，掏空国库，我的妈呀！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保险契约跟国库什么关系？保险契约。代位的本质，管你是谁，就是可以代位。刚才讲过第三人，那个保险不是，那个国家不是人，对，公法人还是人呐、啊。公法人，你们现在应该都学那个行政法人的想法嘛？公法人仍然是属于第三人，都是啊，都可以赔啊，什么不能赔？那你觉得最后这个判决是赢还是输？哎，后来一个判决，92台3213肯定可以代位，但是跟这个政大没关系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后来有一个那个判决，它是什么？就是有人不是会骑机车什么洞，踩到什么？我有动就摔下去之类的那种后来就有代位，那个就有代位成功。然后可是这个政大这个案子，其实政大最后是赢的，没有打官司就赢的，因为政大有风管系，有很多保险的经历，在保险业界的后盾非常的强大，所以大家出来敲一敲就敲完了。但是施老师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这个判决是某一个就是。公开案件，我忘记是行道树还是那个路上有洞的，我有忘记那个案子，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现在实务上认为国家赔偿是可以代位， 那你觉得保险公司会去告国家吗？难度蛮高的啦，难度蛮高的。文艺上是 OK 啦，文艺上应该是绝对可以做代位的这条路。那18页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是要给付完保险金哦。法条是跟你讲，给付完保险金之后，对吧？给付赔偿金额后，一定要先给钱。他理由是说，避免被保险人未得先失，两头落空。不然这保险人还没给你钱就代位走，还得了？而且可以促使保险人尽快给付保险金。所以如果没有给保险金，这件事情是没办法继续运作下去。这个钱你自己要记得。那再来在那个请求金额的部分，请求金额部分，这里又出现两个东西。一个是法条有写的，一个是法条没写的。65/2908是法条没写的。那我们先来讲法条有写的案例。法条有写的案例是说，你看，保险人得以给付赔偿金额后，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之请求权，但其所请求之数额以不予赔偿金额为限。所以你给多少钱，最多就是代位多少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在不足额保险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先来看法条定的情况。现在这个某甲，他有一栋房子，价值1000万，然后但是他只保900万，但是这栋房子被 X 给弄坏了，全损，他的损失是1000万，然后甲完全没有任何的过失，所以甲可以跟 X 要1000万。但是他只能跟保险公司要900万，就只有这两个权利。然后接下来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之后，他可以要多少的权利过来？最多就是900。所以这里会转过来的权利会变成900万，这边就会变成100万，懂吗？这就是现行法规定的，所得代位之金额也不予赔偿的900万，不能超过900万。那下一个问题在这里，这一个某甲跟这个案例的某甲，另一个某甲比较聪明，保了1000万，他觉得他自己的房子比较白目，保满，应该常常都会全损。然后这时候还是有一个 X 去中我，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某甲本身自己有过失。他不小心把东西挡在逃生箱、防火箱，导致那个消防车没办法进来，没办法全部的扑，及时扑灭火势，导致整栋房子毁损。所以，在请求保险、在请求 X 侵权行为的时候，法院下了一个决定说，某甲有10%的余有过失，你自己也有过失行为存在。所以你最多只能要900万，不代表你每次都可以要1000万。但是你这个保险契约是1000万，所以你可以跟他要1000万。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有可能啊。你告别一定可以告全部，这绝对不是真的。但是你跟保险公司一定可以要1000万。所以保险公司给付完1000万之后，极限是什么？这边过来全部给你要900万。那你就问我说：“老师，那100万怎么办？你觉得那100万可以回去找甲要吗？”不行，因为它是甲的过失所致之损失100万，保险公司本来就该赔，而且代位的是什么？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权利，有代位被保险人自己的权利吗？没有吧。所以这个100万本质上来讲，就可以想成，在没有第三人情况，甲自己不小心把房子弄亏损，损失了1000万，100万嘛，你就这样想就好。因为这个100万是甲自己过失造成自己的房子损失了100万，这个情况底下，保险公司会代位啊吗？不会。所以65/2908 跟你讲的，你看，保险人代为被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时，依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如其损害额小于被保险人已给付之赔偿金额，看到没？责保险人所请求他只以该损害额为限嘛，所以他可以要代位的就只能代到这个九百万了，最多就是代到九百，小的啦，你就想最小的啦，小的为主啦，小的为主。啊，法条只有规，法条规定的是这种案例啊，啊，这有可能有这种案例啊，是吧？这两个案例都有可能有，所以你自己注意一下，自己注意一下。好，那下面问了一个六八台上四二号判例。这东西是在讨论，可以讲这个啦，可以讲这个损益相抵的问题。那保险制度旨在保护被保险人，并非为减轻损害事故加害人之责任。所以加害人可不可以主张一件事情？用这来想 ，X 就会说：“哎，某甲，你要感谢我，如果我没有把它烧掉，你还拿不到保险金。”这是他想要主张。如果我不把这个东西烧掉，你拿不到保险金，所以你拿到的保险金就是你得到的利益，房子的损失就是你得到的损失，所以我主张这个损失跟这个利益要互相抵，所以我只要赔你一百万，然后这里也不赔了，懂吗？在这个侵权行为关系里面，他说你基于这个纵火行为，你得到了一个利益，就是保险公司给你保险金，对吧？然后你基于我的这个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失是只有一千万，这个损失，所以你得到的利益是九百，损失是一千，所以我对你的责任只有一百，就这样。这就是侵权行为人讲一讲，我负的责任就是一百万。那这时候你看一下判例说的是什么？他说，所谓的保险给付请求权是以支付保险费之保险金为基础，跟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是同一个原因。患无者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会因为有保险而变低，不会因为有保险而变低。白话的讲，还是这个，还用这个比较好。就是没有保保险的时候 ，X 的责任是多少？一千万。你会因为有保保险变成九百万吗？不应该吧？这个九百万，不管是不是你纵火，只要房子受损的，他就会给你九百万，对吧？至少给你九百万，是保九百万吗？至少给你九百万，全损就会给你九百万，不管是不是 X 纵火。搞不好是甲自己不小心把房屋弄到全损，他也是给你九百，所以这个九百万的给付跟你这个产生的侵权行为之间有没有损益相抵的事由？没有，没有损益相抵的事由，因为不管有没有你，这个九百万保的是这个房子的损失，跟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没关系，你更不可以主张因为有这件事让你的责任减轻，不然这里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现象，就是。烧房子之前，先确认他有没有保保险。你确认他保的越高，我就烧这一栋，反正损益相抵嘛。像这里可能还更爽，损益相抵就是责任零嘛。责任零啊，我的责任是九百，然后因为我烧了，所以你赚一千，所以损益相抵。这就跟人家主张说，我杀了你小孩是让你不用花钱养他，所以要损益相抵。对不对？用一样的道理在推这件事。你们学民法一定有说什么？我把那个人杀了，把你妈妈杀了，让你不用养你妈，所以你赚到了，所以两个要抵消，你未来的生活费要扣回来，有吧？你们学民法一定有学这个，一定会讨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六八台上四二零号的重点呢、啊，他有没有写出来？就是不是在减轻事故加害人的责任。保险的目的不是在减轻事故加害人的责任，这个很重要。如果会这样子的话，会因为保险制度导致侵权行为的架构全部毁掉。我们是不是礼拜六早上还有一堂课啊？ 还是礼拜天早上？是这礼拜吧？对嘛，所以不用担心上不完嘛。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我还可以讲很多。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好吗？我想说我今天要教完怎么可能发生，礼拜六还有一门课嘛，还有一堂课，礼拜六早上，礼拜六早上还有。好，今天到这里。 妈，你要是搞错啊，礼拜六早上。Sorry.